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36期。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是针对大学生所设立的原创音乐人才的培养平台，为了更好地挖掘高校音乐人才，坚持原创青春的音乐理念，以及给更多年轻人机会的这样一个榜单。所以也是希望广大的学生朋友们在听到我们节目以后，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好，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收听节目还有和我们互动留言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的用户呢，可以直接搜索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这10个字，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了。那新浪微博呢，欢迎大家直接搜索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话题，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和原创音乐人采访的独家花絮等等。同时呢，大家可以选择在百度乐播、喜马拉雅、荔枝 FM 以及优听 Radio 的手机客户端下载来收听你错过的精彩节目。 好，那这期为小伙伴们准备的互动礼品是来自 PPTV 视频网站一个月的会员资格电子券，只要大家关注我们并且留言，就会有机会获得这份礼品了。另外呢，你也可以把自己的原创作品邮件捆绑发送到邮箱原创榜 @北大music.com 这个邮箱当中来，我们非常期待着您的作品。 好了，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第36期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10名到第6名的歌曲揭晓的时间了。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期的排名结果吧。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Ten。 徐艺当当当，新歌上榜。 当当当，节奏都混乱，当当当，每个都显得有些混乱。我想到这个地方，只留下你和我梦想，快逃开我的世界，我来主宰。 杨一可，触摸下降一位。 远远画出一道天际线，你是我不停追逐的一片，有时在窗前，有时在路边，有时我也会停止想念。远远画出一道天际线，你是我不停追逐的一片，有时在眼帘，有时在耳边，有时太阳问问我啊，可他问我啊，你还是你吗？ 宝贝， 金元飞怎么能够新歌上榜？ 我已经被一切经历无法改变这僵局，我还 7 Northern Daddy 与上升三位。 我希望你没有伞，并不该向你淋湿，这是我想你在的日子，只好让雨来告诉你。 Top 6 许航倩十大卷上升一位。 六圈看尽世间有趣事，七圈走遍江湖天一星，八圈虚狂热情多是你，九圈梦魇欲望不比你，十圈慢慢活命不费力，慢慢活命不费力，你一眼天笑迷，你一句句美丽，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这一周直线上升三名的歌曲呢，是排在第七名的雨哈，是来自我们的 Northern Daddy 乐队哈。 那有人在他们这首歌下面留言哈，说当初呢自动推荐里面的一首歌，结果听着好好听啊，就建了个歌单存进去了，当时就想赶紧存下来，怕以后弄丢了听不到怎么办。 这个就叫做什么患得患失，怎么可能听不见呢？这种听众朋友没关系，要长期把我们这期节目下载保留了以后，让你每天都可以听得见，对不对？ 对，就是只要来听我们节目你经常可以听到。 嗯，但其实这首歌呢还有一个纯音乐的版本，它其实呢让很多人联想到了戴望舒的雨巷。 哇，就很有诗意了。 对， 就那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希望遇着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 没错，其实这样的一个美妙的景象应该出现在每个人的情愫当中。我们觉得总会遇到一个陌生人，彼此心灵相依，然后深情相拥，变成生命中对的那个人。 为什么很多人说要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然后就去到了丽江？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哈。 好，那下面就把这首雨送给大家，不用去丽江，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感觉。 我希望你没有伞，并不该向你淋湿，而是我想你在的日子，只好让雨来告诉你。星星走了，你去哪儿了？秋天孤单的荡着，只有冷风，只有冷风，想念窒息了。你走之后下了好几天的雨，甚至听不清自己哭泣，天又亮了，雨还没停，回忆搁浅了。Oh, 你 好了，那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支持的乐队和歌曲本周都上榜了吗？赶快行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OK， 那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呢，马上为大家揭晓本期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就做我想的音乐，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36期节目。大家好，我是张亮。 大家好，我是小奥。在揭晓这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之前呢，先要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期为小伙伴们准备的互动礼品。那本期的互动礼品呢，是来自 PPTV 视频网站一个月的会员资格电子券，只要大家关注我们然后留言，就会有机会获得这张电子券了。 OK， 下面进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 郑恩哲小丑上升四位。 可能可能我是个小丑，背负着一个又一个不良的称号，我不会害怕，只有这样才能笑。其实其实你们都是小丑，偶尔讨别人会心疼自己好，就算有嘲笑也好过想象的哀悼。 马春悸动下降两位。 晴朗的黑夜，花儿在土里默默发芽，卖小吃的街道还像往常一样热热闹闹，关了灯的宿舍鼾声起伏在梦里笑着，就这样日子总是平问这时间都去哪儿了。朋友说寂寞了别怕，找个人来牵挂，可不知道他在哪儿呀，他在哪个角落对着谁说着痴话。 石红运牵手旅行上升两位。 我们终将会牵手旅行，桑托里尼法国巴黎，即使偶尔迷不云，也总会云淡风轻，看潮落潮起， 邢文泽老头上升两位。 小的时候我也常来他的走， 常来他的走， 我知道有些话他说不出口，我的父亲一直是我的老头， 是我的老头， 一个倔强的 One。 台一帆建安1028保持不变。 本周排在第二名的呢，是来自邢文泽的《老头》这首歌，我本人也是非常喜欢。其实呢，很多中老年人也比较喜欢，就是老人头，他只不过也简化了，开个玩笑啊。 那这位来自山西大学的学设计的歌手邢文泽调侃自己哈，说。 没错，学设计毁一生，但是他又喜欢唱歌写歌，热爱民谣，喜欢摇滚，那我觉得他这一生就挽回了。 哎，没错呢。所以说你不知道人生啊，就是在哪一个转角处就能迎接到新的自己，按照自己喜爱的方式生活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像他说的，他挺喜欢赵雷的，想像赵雷一样唱着自己写的充满故事性的歌曲。 对，其实2015年开始啊，邢文泽就在一些咖啡厅啊、餐厅啊驻唱了。他也见识了各种各样的观众，可是他说还是最爱在大学里的生活和人事物，就是没办法融入社会。 你这个一番精准的解读呢，相信会对他的人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蒙上了阴影。 好了，接下来呢就给大家带来这首《老头》，是他写给父亲的歌，一起来欣赏一下。 转眼之间也已经30岁了， 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了。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喜欢的那首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吧。 那下面要进入到我们新歌推荐环节了。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优秀的作品呢？我们马上来揭晓答案。 因为最近发现朋友们都特别喜爱听说唱啊， 对，说着说着就想唱。 所以今天呢，我们第一首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呢，还是一首嘻哈风的音乐。 哎，怎么说？ 歌手呢叫做张科明，来自大气科学学院2017级的硕士研究生，他是。那没想到呢，这名这个学霸呢，初中开始就接触了嘻哈音乐，从此就踏上了创作的道路， 就开始玩嘻哈。2013年呢，张科明和校外的音乐人组成了朋克乐队异异分子。那2014 2014年呢回学校创作，经历了两年的时间的努力，于2016年3月发布了个人的第一张 mixtape Below， 今年3月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 mixtape Real Me、这个速度挺快的， 简直可以说是高产、那这样的高产呢一定会催生很多有意思的点子和新意出来嘛。那下面呢带给大家这首歌曲叫做花开不败，来自张科明，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If you have a dream boy， 别怕梦太累，尽情享受这追梦的滋味。 If you have a dream boy， don't let the world change who you are， You can be more than a TV star。 在梦想面前没别的选择 Do or die， 不然就不要浪费宝贵的光阴，珍贵的菜追随我的信仰，花开不败，给我希望的来，选择的这条路再难我都会继续坚持 fight。 以前的我身体羸弱，总上家人操劳过多，但现在的我身体健硕，经历了成长变得洒脱，不断的增强自己的实力，只为了不再被人看不起。自由音乐灵魂的寻觅，努力过后才会有戏，厚积薄发积累底蕴才能抗争自己，已经被诅咒的命运逆天改命，即使人各有命，唯有努力去拼，才有可能创造出属于我自己的奇迹。花开不败，我不会辜负已故恩师的信赖，我会存在希望的期待，绽放属于我人生的精彩，展现我的姿态，奋斗的姿态，只属于我自己的快乐。却不想当弱者，为了心里的信仰，在我的王国里自由的飞翔。我的信仰是花开不败，记忆中的格桑花盛开，现在的明天，希望的期待，展现怒放生长的姿态。得不到认可的我，倔强的却不想当弱者，为了心里的信仰，在我的王国里自由的飞翔。我的信仰是花开不败，记忆中的格桑花盛开，现在的明天，希望的期待，展现怒放生长的姿态。 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新歌呢，是来自世新的《高淳之恋》。那自从世新一开口，我就被他独特的嗓音所吸引了。 嗯， 是那样的沉稳从容，又不是嘹亮的音色。 就是你这样吗？ 就是像我自己这样，就是充满磁性和魅力。 没错，活泼又不失严肃，对不对？庄重呢又不失调皮。 回到世新，对，我就想说他的歌唱的真的非常好，而且唱歌的技巧也非常好，对不对？ 嗯，那一直有一个简单的梦想，好想回到最初的模样，把事情都放一放，静静待在曼城中，远离城市的繁忙。听到这里呢，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觉， 对， 嗯，就是赶紧想介绍下一首新歌了。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其实这首歌词呢，听上去呢，让人想起了赵雷的那首《静下来》。 同样的一种心态， 对，心态是一样的。其实从这首歌我们可以看出了一点端倪，就是很多音乐人都开始回归本心。嗯， 对，其实就是能够踏实的下来做更好的音乐给大家，也是听众所希望的吧。 是，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首《高淳之恋》，来自世新。 当我感到生命的迷茫，当我根本找不一片山林多宽广， 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在节目结束之前，依旧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如何为你喜欢的歌曲进行投票。 那非常欢迎大家在 YouTune Radio、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手机客户端同步下载收听我们的系列节目。同时，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和新浪微博输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收听往期节目。点赞的同时，记得多多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赢取更多的乐迷专属福利。 接下来别忘了，可以把自己优秀的作品邮件捆绑发送至原创榜全拼 @北大music.com。 好了，那这期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系列节目。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Fresh Radio。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最有温度的音乐， 让我掉下眼泪， 最有态度的节目。 你买不起就说这东西不好， 然后这男的就走过来给了我50块，说小姐能不能不唱啊。 那会儿大家是真的喜欢，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发泄啊，一高兴 也没有劲 儿， 对对对对 中国摇滚榜重磅出击，引领独立时代风向标，感受永远的热泪盈眶。无态度不摇滚，中国摇滚榜，中国摇滚第一榜。 无态度不摇滚，最有温度的音乐，最有态度的节目。这里是中国摇滚榜2017年度第49期节目。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 嗯， 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呢，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参与互动以及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了。新浪微博的用户搜索中国摇滚榜，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以及国内外最新鲜的摇滚资讯了。收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荔枝 FM、 企鹅 FM、 蜻蜓 FM 的手机客户端来搜索中国摇滚榜，在线或者下载收听大家错过的节目。 好，那下面呢就是大家关注的本期为大家准备的互动礼品，是来自大棒乐队的2017全新专辑观念一张。那近日呢，大棒乐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啊，跟大家畅聊了他们的过去以及再度回归后的全新创作。在今年12月29日呢，大棒将于北京的月空间举办今年的新专辑全国巡演收官战。在这之前呢，你可以先听听这张专辑。现在啊，大家只要来关注中国摇滚榜官方的公众号，并且和我们互动留言，就有机会获得大棒乐队的新专辑观念一张了。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环节，最新鲜的摇滚头条马上为大家送上。 权威发布摇滚乐坛大事件，聚焦国内外重大摇滚资讯，摇滚头条重磅推送。 据悉，相信未来2017至2018李志跨年音乐会将于12月31日在南京体育中心举办。而在近日，这场被戏称为一年一度的黄牛大戏的演出已经正式开票了。最抢手的莫过于内场前排摇滚区的站票了。南京的滚青们，你们买到票了吗？在今年12月20日，民族摇滚乐团涵盖乐队推出了2017第二支全新 EP《涵盖精神》，并在近日放出2017涵盖新专辑《故乡》中的3首歌曲，包括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故乡》的 MV。另外，涵盖乐队在今年的12月10日在北京 M 空间举行2017新专辑《故乡》首发北京演唱会，让我们一起聆听涵盖对草原的情怀。美国著名摇滚歌手玛丽莲·曼森在上个月经历了一次可怕的受伤后，装扮成了医院病人的模样，坐着轮椅回到舞台。 回顾一下，有许多摇滚歌手和乐手在轮椅上演绎出奇迹的范例。曼森继续着他惊世骇俗的舞台挑战，这个举动也让他成为了最近的一位没有让骨折阻挠登台表演的音乐人。演出必须继续，哪怕你摔断了腿。 声音随行，摇滚随心。这里是中国摇滚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前段大火的电影《缝纫机乐队》当中呢，有个让人费解的桥段。 哎， 鼓手炸药在演出之前呢，突然手臂被打伤了，只能用单手完成一首歌的演出。这不是在致敬威豹乐队的那个传奇独臂鼓手里克·艾伦吗？ 哎，是哎，刚刚在头条里我们也提到了玛丽莲·曼森不顾自己骨折，坚持坐上轮椅演出的那个场景。我觉得其实摇滚音乐的魅力和力量真的是太大了，对不对？ 对，好了。那其实回到国内呢，最近涵盖乐队新专辑《故乡》中的三首歌曲，涵盖精神、探望慈母，还有一首美国民歌《Ring Song》，那都已经发布出来了。在他们的新专辑当中啊，收录了六首蒙古传统民歌，五首涵盖乐队创作的歌曲，以及刚刚提到的那首美国民歌。那这一系列的延续与尝试呢，都标志着涵盖乐队在连接民族音乐与世界音乐的方向上发展得越来越好了。 OK，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涵盖这张新专辑《故乡》的全部面貌。最新鲜的摇滚头条，马上到了我们新一期榜单的揭晓时间了。那在揭晓结果之前，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为榜上歌曲以及乐队投票的方式。 只需要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来进行投票了。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票六次，我们投票的截止时间是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关注我们。 OK， 那下面呢就进入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 Top Ten， 战旗乐队《游牧记忆》新歌上榜。丝绒公路，云锦南大街上升一位。 转身拥入世界，才发现所有美好预留在这条街。生命如此绚烂而短暂，有些一去不返，有些永不消散。 他背 迷藏，上帝不爱布鲁斯上升一位。 我不要让上帝点缀爱与被爱，那个重要不再神仙，谁能分辨爱与被爱，那个重要。上帝说，如果你深爱的一切就是布鲁斯。 Top 7， 果味 VC 梦开始的人上升一位。 Six. 大棒 Rabbit 新歌上榜。 真实的声音，体会摇滚的魅力，一起来听中国摇滚榜。 OK， 在很多人以为摇滚已死的时候呢，热爱硬摇的金辉却执着地组建了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硬摇滚乐队丝绒公路。在2007年呢，他们正式成立了。丝绒公路带着自己坚韧的态度，踩踏着冷眼与蔑视，在硬摇滚的演出市场匮乏等磨难中登上舞台，为中国硬摇也为自己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说得太好了。那近日呢，丝绒公路为我们带来的新歌《云锦南大街》也是让我们联想到了云锦南街边狼藉的烧烤摊，车流稀少的马路，但那里却汇聚着越来越多年轻的音乐人。那时的这里就是丝绒公路的乌托邦，如今转眼丝绒公路已经成军10年了，云锦南大街也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不过这首歌却可以承载着丝绒公路对这里的情感，以此回顾乐队10年间的悲欢离合、人情变故。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来自丝绒公路的歌曲《云锦南大街》。 当在黎明到爱之前，背起行囊告别昨天，迷离间只一片烟，再见不可一世的少年，眼眸下星光闪烁，这是永远无法唱完的歌，转身流入世界才发现 到这里呢，本周榜单的第10名到第6名的歌曲排名已经为大家揭晓完毕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马上为大家继续揭晓第5名到第1名的结果，请大家不要走开。 在这里呢，想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投票方式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来进行投票了。我们投票的截止时间是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和关注我们。 下面呢，就一起进入中国摇滚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第5名到第1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 Top 5。 陆先生给大家的歌下降2位。旅行团西雅图阳光上升2位。 听我说，听我说，醒来想你在发呆，听你说，听你说，不愿那天就要来的重逢，不会难过，不会离开我了以后。 彭坦，未来未来下降1位。赵雷，静下来上升2位。 静静睡了， 阿四 and 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保持不变。 喜怒哀乐是你的独钟情。 常有少年感。 是的。 那有网友评论说哈，就是喜欢他这种无论怎么变都会带点书生气的人。那的确是如此哈。早年达达乐队解散，恰逢乐坛的这个乱世的开始，彭坦在万众瞩目下悄然转身，走进曾经熟悉的那片麦田，将自己深藏起来，任由娱乐天空风云变幻，却与之无关了。而当他再次重返乐坛，依旧是笑容明媚，不过那束目光却变得更加温和而清澈。 没错，那少年故事呢，是记忆中某一段光阴的缩影，也是每个男孩变为男人的过程哈。这几年变身成为独立音乐人和音乐项目监制的彭坦，把更丰富更多元化的音乐呢，也是陆续带给了大家。那这首未来未来呢，作为他的今年六首单曲的开篇，对他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没错，乐迷们通过这首歌逐渐解锁了彭坦六面空间的过程，是一件很有趣又充满期待的事情。那也有粉丝说了，说我有些听不太懂他的意思，但我们或许不一定非要去理解彭坦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也许他一首歌表达的只是一种情绪，一种意境而已，对不对？ 嗯，不管怎样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未来未来》，就会了解的比较清楚了。一起来听，来自彭坦。就是我们本期上榜的全部歌曲了。如果这里有你特别喜欢的乐队或者歌曲，你可以动动手指把它分享出来，给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新歌推荐环节了。本周又有哪些优秀的作品上榜了呢？现在我们就为大家揭晓答案。 发出最权威及时的摇滚声音，传递特立独行的音乐生命力，摇滚实验室，给你摇滚乐的一切突发奇想。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摇滚榜摇滚实验室，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周的中国摇滚圈里又有哪些优秀的乐队为大家带来与众不同的全新作品呢？ 好的，第一首新歌来自四喜乐队 Trouble。 那来自南京的独立摇滚乐队四喜成立于2014年，乐队混合了英式摇滚、 funk、 电子、车库等多种元素，以前卫而有趣的旋律、复古与现代的结合、慵懒迷幻的编曲，受到了广大年轻听众的追捧。更有媒体评论他们的音乐说啊，四喜乐队开辟了南京摇滚的另一种感觉，也刷新了南京摇滚20多年来的哀伤和困顿。 那这就不难理解了，自从四喜成立以后呢，你能发现他们的每一首歌曲都在不停的进步，也在一步步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在夺得2014年虾米音乐人 X 微博音乐人年度十大新人，以及2015虎牌啤酒全国乐队龙虎榜全国第三名之后呢，四喜乐队还在今年获得了2016中国摇滚迷笛奖最佳年度摇滚新人奖。 嗯，那12月15号，四喜乐队将会在北京愚公移山 Live House 举办他们2017首张专辑 TV Watch TV 的北京专场，偏爱南方独立摇滚乐队的朋友们呢，可以到现场来听一听了。好的，下面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四喜乐队的一首代表作品 Trouble， 一起来听一下。A crash 民谣摇滚低苦爱乐队在2003年成立于黄河边的兰州城，在这个有着中国西雅图之称的城市里啊，一直盛产着音乐人哈。在那条奔腾流淌的大河当中，好像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低苦爱就是这样西北具有代表性的摇滚乐队之一哈。 嗯， 也是凭借了自己敏锐的感受力呢，创作了包括《守望者》《红与黑》还有《苦艾酒》等等许多经典的作品。 那低苦爱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兰州兰州》就曾获得包括阿比路最佳专辑等多个国内奖项了。在近些年来，他们活跃在迷笛、草莓等众多的音乐节上，每年举办一次大范围的全国巡演。从2014年签约摩登天空之后呢，更是开始进行欧洲多国的巡演。今年低苦爱为我们带来了全新概念专辑《一天》。从10月27号起，低苦爱乐队也拉开了2017长达28站的全国巡演的帷幕。12月22号和23号还有上海和昆明两站的巡演。 那我们呢，先在节目当中带来低苦爱新专辑的主题曲《命若琴弦》啊，这是一首非常有层次感的歌，我们先听为快。 为琴弦飘逸。安静唯美，神情如烟，命若琴弦。悲喜交集处，相聚分散间。安静唯美，神情如烟，命若琴弦。 以上就是我们这周为大家推荐的两首新歌，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关注我们中国摇滚榜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给所有榜上歌曲进行投票。 那我们投票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来进行投票了。我们投票的截止时间是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都来关注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依旧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 没错，那微信公众号的用户呢，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了。那新浪微博呢，是搜索中国摇滚榜，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和国内外最新鲜的摇滚资讯。收听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荔枝 FM、 企鹅 FM 以及蜻蜓 FM 的手机客户端来搜索中国摇滚榜，在线或下载收听到你错过的节目。 那我们这期为大家准备的互动礼品呢，是来自大棒乐队的2017全新概念专辑《观念》一张。现在只要大家关注中国摇滚榜官方的公众号，并且和我们互动留言，就会有机会获得这张专辑了。 另外呢，还有广大乐队以及独立音乐人作品的投递方式，大家需要准备专辑音频、歌词、专辑文案、乐队介绍、单曲 EP 和专辑封面或者是乐队的宣传照。那邮件呢，捆绑发送至摇滚榜全拼 @126.com， 就有机会成为我们接下来为全国乐迷推荐的新歌了。 好啦，这期节目我们就要先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中国摇滚榜，我是小奥， 我是张亮， 下期再见喽， 拜拜 拜拜。 本节目每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等你来摇滚。 随波逐流。